手机啊或者飞机一样的这些东西吧。这些东西呢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方便，还有人类在科学医学方面已经进步很大。看来人类政府也为了把这个世界变更好付出了不少努力，可是结果确实很悲惨。我们最近常常能听到通过网络上的新闻报道小女孩被强奸的一件事，我们一听这样的新闻很吃惊，是不是了？并且也有变态的杀人的事件，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只是因为钱杀自己家人的事吧。这并不是在某一个国家里偶尔发生的事，而在全世界常常发生的事。大家你们都知道吗？现在整个全世界人口多少呢？据报说已经突破70亿。那你们知道吗？马来西亚的人口呢差不多3100万左右吧。但是现在全世界差不多11多人面对饮食方面的难题。大家我们想一想，人吃饭这个饮食的问题呢最基本上的问题嘛。但是现在的政府连最基本上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当然大部分的国家为了改善这些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所以我们观察我们的周围就能看到很多的教育设施或者福利团体慈善团体。这显示什么呢？这就是大部分的国家在我们的社会福利上特别是教育上投资挺多。确实教育是很重要嘛。为了纠正不好的想法或者行为而教导别人，这就是教育。那我们想一想，从古代到现在有没有比现在更好的学校科学医学一般的知识方面更进步的时期呢？换句话说，在人类历史上最发展的时期就是今天2018年嘛。但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最发达的今天也给了我们最大的恐惧感。这一点呢清楚地显示人类政府在未来为什么无法带给我们前途和希望。我们当然不知道未来的事，不过肯定的是过一年五年十年后会有比现在更好的学校更好的技术，这肯定的。但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到那时还会增加让我们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不是了？虽然我们的生活变得舒服，但这些呢不能带给我们呢真正的幸福。我想你们都同意圣经的这句话，我们一起看一下传道书8章9节。传道书8章9节，传道书8章9节，我见过这一切，并专心研究人在天日之下所做的一切事。一直以来，人辖制人，使人受害。这节经文说，人辖制人，使人受害。我们已经看到、感觉到人辖制人的结果。其实我们都追求平安、幸福的生活。但像我们已经谈过的一样，在人类统治下我们不能期待真正的幸福。最近呢经常发生的大规模的天灾使很多人感到不安。大家我们还记得吧，在日本、中国四川、尼泊尔还有印尼发生的这些大地震嘛，是吧？这些、大规模的天灾呢真的使很多人感到不安呢。看来在哪里找不到真正的好消息，那我们怎样在哪里找到这些真正的希望呢？现在全世界差不多800万人信赖耶和华上帝。如果真的有我们的创造主存在的话，他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呢？我们的造物主上帝跟我们这样保证了，请大家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彼得后书3章13节。彼得后书3章13节，彼得后书3章13节， 但是我们照着他的应许，等待新天新地，有正义住宅其中。耶和上帝跟我们保证，带来新天还有新地，就是新世界。那么这些经文提到的新天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 上帝的儿子耶稣统治的，在天上的上帝的王国，耶稣基督从义求以色列以来已经开始作王。那么这里这些经文提到的新地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新的人类社会，他们是新的政治的人，而且由甘愿服从上帝的人组成。由此可见，这意味着不是像有些人想的那样，地球会被毁灭，不是这样子，而是在地上，只有服从上帝的人才能在地上生活的意思。那么，在新世界里，到那时会有什么事情呢？耶和上帝通过圣经这样描述，这样有关的这样的内容，我来经文引用一下，请大家你们听听好吗？ 首先，诗篇46篇9节这样说：“他平息战争，直到地极，平息战争。”我们很清楚的，第一还有第二世界大战中死去了差不多6000万的平民百姓。现在马来西亚的整个人口3000万左右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人比整个马来西亚的人口还更多，差不多2倍啊。 在新世界里再也不会有类似的残忍的时间。还有以赛亚书25章6-7节，耶和华为万民设宴，这个意思是，现在很多人面对饮食方面的难题嘛，在新世界里也会消除饥荒和挨饿。还有箴言2章21、22节怎么说呢？ 正直的人才能在地上安居，可是邪恶的人必从地上剪除。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在我们的周围不会再有坏人的意思，连一个不好的人也没有。但是有些人这样说，我们到新世界，难道一个坏人都没有吗？ 是的，完全没有。请大家我们想一想，我带来了哪一张哪个照片？这就是尼亚加拉瀑布，大家可能听过吧，是吧？在世界上最出名的一个瀑布，是吧？听说这个瀑布呢，在美国还有加拿大之间。 不好意思，我也还没去过这里。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位去过这里吗？我认识的一位韩国弟兄说，我看了这个瀑布，真的美丽啊，美得无法形容。大家我们也是很想去那这里的地方吗？那我们现在想一想，我们就在这里。要是在我们的前面有这么美丽的风景，那我们肯定会欣赏这个瀑布，是不是呢？不过， 我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的男子，我不知道他是谁呢。不过那个男子有些面熟的，所以我一次看他，不知道他是谁呢。所以会再三看他，我终于知道了，他原来他就是在电视里常常出来的一个连环杀人犯，是一个很危险的男子。 经常杀害别人的一个危险的男子，现在除了我跟他这两个人以外，谁也不在这里。那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我们再一次看看这美丽的瀑布吧。你们觉得这个瀑布还是美丽吗？是的，上帝允许的这个新世界呢，不是只有风景美丽的原因说新世界的。 更重要的是，我们都周围住什么样的人，上帝允许的就是这一点。所以我们非常那个期待那个日子。还有耶和上帝允许的就是人与动物和平共处。上帝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他是创造万物的创造主，这样能力充沛的上帝，给予我们保证，带来永久的生命。 所以我们肯定有理由信赖他的话，他的儿子耶稣统治的这个王国呢，肯定带给我们永久的幸福。请大家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但以理书2章44节。但以理书2章44节。 41节，这些君王在位的日子，天上的上帝要设立一个永不灭亡的王国，这个王国不会归给其他民族，倒要把其他王国全都打碎灭绝，这个王国必万死里里。这些经文强调什么呢？上帝的王国要彻底毁灭所有人类政府，结果呢，在地上只有一人存在，并且会受到耶稣的正义统治。我们是不是非常期待那个日子呢？那么我们为了进去这个上帝允许的美好的现实界，正付出什么样的努力呢？当然耶和华上帝也已经定好了，什么样的人让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去现实界。所以我们一起看看，考虑一下第一，有一些部分，行诗篇15篇1到5节，好吗？请翻开圣经，诗篇15篇1到5节。诗篇15篇1到5节。耶和华啊，谁能在你的圣幕里做客？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居住？就是行为纯全、做事正义、心里说真话的人，他不以口舌毁谤人，不行恶伤害同伴，不喜欢污蔑密友的话。他眼中弃绝可比之辈，却尊重敬畏耶和华的人。他犯了事，就算吃亏也不反悔。他借钱给人不受利息，也不受贿陷害无辜，这样做的人必永不动摇。我们刚刚朗读的这些诗篇的15篇的内容呢，其实不是我们为了进去新世界人要达到的所有标准，但是我们看这些经文的内容，就会理解上帝悦纳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清楚知道这个上帝的标准还有这个世界的标准完全不一样，那我们应该按照谁的标准来生活才好呢？要是我们目前按照新世界调整了我们的标准，那我们不必要以世上的标准而动摇。那么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呢？看来今天的这个世界的风气呢，很喜欢暴力。今天的很多人很喜欢格斗比赛，好像UFC 那样的这些格斗比赛。这个比赛呢太过分了，所以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死亡的事件，还是很多人狂热这些格斗比赛。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你甚至爱看这些东西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自己是被上帝悦纳的人呢？把今天的世界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色情泛滥的世界。仅有几年前，我们很不好意思谈离婚、婚外情、婚前性行为或者同性恋这些行为。那现在呢，这已经变成了很普遍的事，所以我们常常在电视剧里或者电影里可以看到这些行为嘛。叫做自寻的海网络已经变成了色情的海，听说最近连小学生也常看这个色情资料而做性行为。今天的很多人按一个人拥有的多少钱才来衡量那个人的成功，他们以为没有钱人的人生已经失败了一样。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受这个世界标准的影响呢？请大家我们一起翻开圣经，以弗所书5章3到5节。以弗所书5章3到5节。以弗所书5章3到5节。淫乱和各种不洁的事，或是贪心的事，在你们当中连提也不该提，财和声名的体统，可耻的行为，愚蠢的话题，猥亵的笑话，这些不合体统的事也不该说，你们只该说感谢的话。你们自己清楚知道，凡淫乱的 不洁的、贪心的，也就是拜偶像的。这样的人都绝对不能进基督和上帝的王国，承受产业。这些经文强调爱暴力，还有性不道德的行为，还有我们变得贪心，这就是跟贪心有关的。圣经把这些所有东西叫做崇拜偶像。 大家，我请问一下，你们最近拿一个偶像，比如说十字架等等这些东西，放在我们家里客厅里面的中间，然后向他拜过吗？或者呢，向他祈祷呢？现在我比如说这样问你们嘛，如果但是我真的这样问的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对我说：“金弟兄，你说的太过分了，怎么可能呢？是吧？” 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事情呢，绝对不可能做的事。但是圣经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爱暴力，违反上帝对信道的方面的原则，或者我们变得贪心，好像拜偶像似的，大家我们能想象我们自己这样做的样子吗？但是看来这些物质东西还有信不道德呢，很有吸引力。 所以，不管是不信的人，或者信来耶和华的人，都由于这些东西失去了自己的好习惯。所以，请大家我们记住一下，我们都是现在要度过大患难而进入新世界的历程嘛。但是，这个世界的景象来看，那么诱惑的物质，还有那么诱惑的。 不道德的行为，使我们不能度过大患难。我们要不要物质主义妨碍，好像今天一样的参加聚会呢？很顺利的时期，也不能遵守上帝的原则，或者把赞美耶和华上帝的这个时间用来追求物质东西的话，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自己是具备资格进入新世界的人呢？ 虽然这个世界的标准是真的低落得很厉害，但我们基督徒却不会动摇。我们这样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生活是很重要的事，我们一同继续努力吧。还有我们要想得永生，除了这些事情以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这就是我们的传道活动。看来我们的传道活动没有什么效果。 看来很多人那个甚至觉得讨厌，但是我们的传道活动有没有意义呢？我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对这些传道活动有什么看法呢？真的有价值的一些事情吗？在韩国，差不多20年前发生了很大的百货商店倒塌了事故，因为。 偷工减料的工程倒塌了这个很大的百货商店，可能大部分的人这个不懂这个事情，在韩国发生的一些事，差不多20年前发生的，因为这个事故很多人丧命了，但是当时有失去三个女儿的一位父亲成了话题，他有三个女儿，但是因为这个事故都失去了这个三个女儿的生命。 大家，你们能体会当时他的感受吗？这位父亲呢，当时受到了很多的钱，这个马币差不多360万左右，真的很多钱了，是吧？现在也是不少的钱了。那么20年前的话，更这样了吧？那么你们觉得怎么样？这位父亲，这个所有钱怎样使用呢？这位父亲。 把所有钱归还给了社会，他为什么这样做了呢？很多人以为在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钱嘛。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这样做了呢？以后他那个这样说：“我不是失去三个女儿，而是失去了我人生的全部。” 大家，你们都明白吗？他为什么这样说，是吧？是的。 今天甚至不认识圣经真理的人也明白，自己的生命和家人比金钱更重要的。不过，对他们来说，人生是什么呢？ 能活到八九十岁就是他们的人生，所以他对他们有时候他们是不是想要从钱或者娱乐得到安慰呢？不过他们真正要的是什么呢？请大家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周围人的生活吧，他们为什么追求更好的食品，对身体很好的药，干净的水，还有追求家人的幸福呢？表面上来看，很多人只是为了赚钱而生活，但是这个真的吗？还是他们的内心渴望别的呢？是的，跟我们一样吧。那么我们想一想，使人度过大患难而享受这个永生的这个好消息的价值，关于上帝的这个新世界，我们的传道活动是必须的。我们现在做先驱，做有热心的传道员，这都是很有价值的事。我劝大家在这个活动上继续打发那个热心吧。是的，快要结束这幕后的日子，所以我们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因为耶和华上帝现在表现出极大的忍耐，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考虑过一样，有没有比现在更邪恶的世界呢？那么耶和华上帝在天上怎么看这个邪恶的世界呢？耶和华上帝在天上看到很多人受苦饥饿的时候，他的心情会怎么样呢？还有耶和华上帝看到好像你们一样自己的宗仆受到迫害或者嘲笑的时候，他的感受呢？我们认识的耶和华上帝是旁观一些不公平的事还有邪恶的上帝吗？连我们也不喜欢看一些不公平的事，那么创造我们的更何况正义的上帝呢？这一点清楚的显示耶和华上帝忍耐现今的这个情况，同时也表明新世界快要来到所以我们真的非常那个期待未来的事情，在未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呢？请大家我们翻开圣经启示录七章九和十四节，启示录七章九和十四节，启示录七章九节这些事以后，我观看见有一大群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所有国族、部族、民族、语言来的。我们看到这，请大家我们翻开看看十四节，请看后半部。他对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用绵羊羔的血把自己的袍子洗得洁白了。”请大家我们再一次看看九节这节九节提到大群人是吧？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从所有国族、部族、民族、语言来的。不管是我们住在哪里，可以包括这个大群人。但十四节，这些人是大群人，是从大患难中什么呢？大患难中出来的。这个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出版物清楚的解释这一点。这个出来的意思是在大患难中必有生存者的意思。所以我们为了成为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个大群人，我们付出努力吧。今天我们当中跟耶和华见证人一起学习圣经的朋友的话我要称赞你们做得很好我鼓励你们继续认真的那个学习圣经好吗？那我们请大家我们最后我问一下，你们从什么时候到现在等待新世界呢？我们会中很多的弟兄姊妹已经受浸的时间已经过了很长时间是吧？有一位弟兄三十四十甚至五十年左右吗？其实我们的出版物经常劝勉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太忙碌，还是停下来想象你们就在新世界里。但是我们有没有这种好习惯呢？我们生活中常常想象我们就在新世界吗？那我们想一想，我们现在新世界里，要是在这里就是新世界，看来并不是这样，还是想象一下。如果这样想的话，连想象也很高兴吧。要是在这里新世界，那 那么我们周围的情景是如何呢？也许是我们周围的植物会奇迹般快速长出来吗？这样很快，或者呢，好像狮子或者老虎或者熊一样的这么危险的动物，突然变温顺来我们，跟我们一起玩吗？好像小狗一样，马上跟我们一起玩吗？ 以赛亚书十一章八节的话，这些内容，吃奶的孩子安守在独小的洞口。我们到新世界，马上看得到这些所有事情吗？看来并不是这样子。而且今天我们当中连一位也没有去过新世界的，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但是耶和华上帝来到新世界之前，就是今天，经常告诉我们。 关于新世界的知识，我们已经很清楚的这些知识呢，肯定帮助我们感觉到就在新世界里。要是我们在新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度过大患难的意思，那我们应该向谁表示感谢呢？是的，我们会因感激耶和华而不禁流下眼泪来。到了那时，我们就明白。 上帝为什么在这幕后的日子当中多次强调了把上帝的王国放在首位？为什么再三警告物质和世俗智慧的危险？为什么劝勉我们继续参加传道活动？为什么不让我们错过聚会等等？到时候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真正的含义。 我们一直以来付出了不少努力了，耶和华上帝也不会忘记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请大家我们想一想，在上帝统治下的这个新世界的生活是不是很愉快呢？我们到新世界，我们的周围都是我们喜欢的朋友、弟兄姊妹，还有可爱的动物。要是在场有已故亲友的弟兄姊妹的话，请想一想，我们在新世界里可以跟他们 重聚的这会是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啊！我们还是爱我们的弟兄，一个已故亲友吧。是的，我们继续忍耐吧。上帝的新世界快要来到，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新世界进入新世界。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身上会实现这么美好的希望。我也鼓励大家跟现在一样。 继续做出努力，好具备资格，并在上帝面前保持好名声。大家你们觉得是不是非常期待上帝的新世界呢？我们一同继续努力吧，好吗？